快去治疗啊！ 魏琛的迎风布阵生命眼看就要见底，现场观众的目光全都投放到了安文义的小手冰凉身上，期待着他能过去将迎风布阵的生命拉回来。而很多中立观众也因为被魏琛那顽强的狼狈所触动，本无什么偏向性的他们此时都对星星有所期待，至少他们不想看到努力到如此狼狈的魏琛最后却只是徒劳无功。迎风布阵若在此时倒下，星星一直以来的布局铺垫不就白费了吗？ 快啊！ 所有人都在眼巴巴地注视着，期待着，而这当中甚至包括蓝雨的宇文周。 快来吧， 他也在如此期待着。索克萨尔一边对迎风布阵保持着攻击性，视角却已经偏转向了另一方向，而卢汉文的流云也在跟随着队长的举动形成呼应。 不能来！ 水平高端些的拥有旁观上帝视角的人此时却都察觉出来了， 有陷阱。 李一博此时已经彻底看出来了， 不愧是宇文州啊，这种时候居然还能做出谋划，拿迎风布阵做诱饵，引星星的小手冰凉过来，然后掐住星星的治疗。 李一博叫道。转播迅速拉出一个俯视的圆角镜头，小手冰凉、索克萨尔、流云、迎风布阵四个角色被高亮标注，如此一来顿时显得更为清晰。索克萨尔和流云看似对迎风布阵夹击准备进行最终一击，但实际上两个角色夹击的角度已经将小手冰凉锁定，他若是要来治疗迎风布阵，那在行进途中必将被两人的夹击锁定。控制住对方治疗，再击杀迎风布阵也不过是一转眼的事儿。但是再之后少一人，治疗被捉住，星星将彻底陷入被动。这一切都只将发生在瞬息间，星星想救魏琛的迎风布阵那可连一秒钟都不能耽搁，但是这一瞬间却好像凝固住了似的，它迟迟也没有发生。而只是这么一缓，蓝雨有意放松攻势，顿时显得十分扎眼。魏琛也是一愣，不过随即仔细一留意索克萨尔和流云的举动，心下顿时了解。他在公共频道里笑着。宇文周当然也只过了这么一瞬间，他的计划就已经破产了，至少他们这位老奸巨猾的初代队长已经肯定察觉了，这会儿大概已经放出提示了吧。这能怪谁呢？宇文周扫了一眼那边毫无动静的星星牧师，他知道这是一位新人选手，而且并不像星星的有些新人那么有天分有才华，是很多战队眼中星星的短板所在。不过星星反过来以此短板为饵，可是设计了不少坑人的战术套路，这就是叶修的能耐，己方的缺陷转头倒成了让对方栽跟头的关键。那么眼下呢？难道就是因为这位新人的反应有些迟钝，结果完全没有察觉迎风布阵的处境，以至于宇文周的精心设计落了个空吗？如果真是这样的原因，宇文周也只能感叹真是时运不济了。一个反应不够及时的新人反倒让他的布局出现了漏洞，这上哪说理去？已知这个计划再无法继续执行，宇文周操作索克萨尔发动了攻击，卢汉文的流云也配合冲上，剑锋落下，扬起最后一片血光，迎风布阵成为这场团队赛第一个出局者。在拼命拖住蓝雨两人的过程中，他真的已经耗尽了一切，最终也搭上了他角色的生命。而至此，星星那边竟然还是毫无反应。 什么破治疗啊！ 无数观众此时都开始拍桌子骂娘了，包括现场观众对安文义也是极为不满。一路走来，他们都在包容着这个新手治疗，像星星战队的大家一样信赖着他，但是现在眼看着他就这样无所作为的让魏琛的努力付诸东流，谁还可以忍受啊？ 白痴吗？上去吧你，后腿啊！ 安文义显然还不足以聚集到什么一力维护他的脑残粉，大家对他的爱憎就是这么分明，一切就以场上的表现为主。 水平可以不够，新人手生大家也不会嫌弃，不过更重要的是态度，积极进取的态度。安文义最终能不能救到迎风布阵，这其实并不重要，大家此时愤怒的是他呆头呆脑，好像完全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的样子。你可以做不到，但是你绝对不可能什么都不做。眼下的安文义在所有观众眼中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做的人，斥骂声瞬间卷遍全场，不过比赛却还在继续。击杀了迎风布阵的索克萨尔和刘云迅速朝这段战团赶来，他们两个所受的伤害并没有多少，而这一端这时奔放的一方已经完全轮到星星了。苏沐橙的沐浴乘风居高临下，死锁灵魂愚者进行攻击，郑轩为了保护自家治疗，自然是和苏沐橙开始对射，这距离他的弹药专家枪林弹雨也可以达到，一枚释放冲击力的爆缩式手雷就将沐浴乘风直接从那高处给掀了下来。但是苏沐橙很快调整，沐浴乘风飞炮落下，直接就又是一个攻击点。主场优势，在和郑轩周旋的过程中，苏沐橙充分展示了对这一区域的熟悉程度，多次程度连视角都没转一下，就准确找到了适合的攻击点。擂台赛上，郑轩一对一可是刚刚击败了苏沐橙，和苏沐橙对轰他不缺自信，但此时是团队战，他的攻击目标是苏沐橙，但苏沐橙在攻击端的指向却是灵魂愚者，两相交换弄得郑轩疲于奔命，他需要思考应对的方面太多了，这对他这个没斗志喜欢偷懒的家伙来说着实是个折磨。他控制不住苏沐橙的沐浴乘风，最后倒霉的就全程徐景熙。灵魂愚者四下奔走，却总是被苏沐橙很快揪到，这要真只是你追我赶倒也简单了，徐景熙倒是可以顺势将对方就引入他们蓝雨期待进行对决的区域，但问题是他现在走不开，他还需要给予蓝雨方面治疗。黄少天的业余生凡此时正在被叶修和方瑞两人联手夹击，徐景熙让灵魂愚者躲避沐浴乘风炮轰的同时，可还要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对夜雨生凡施以治疗。这样的局面如果一直持续下去，蓝雨三人根本就是有败无胜的局面。但是在艰苦地挨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到底还是赢到了转机。玉文州和卢汉文加入战局，一记诅咒之剑以扩散的方式扫向居高临下的沐浴乘风，重剑艳影气势腾腾地劈入战团，和冰雨平行而立。 总算来了， 黄少天松了口气。徐景熙的灵魂愚者先是被引诱，再然后是被强攻逼迫，不断地在消耗法力，而现在蓝雨五打四总算可以释放一下压力了吧，这次机会可不能再漏过了。 强攻， 宇文州在频道里下达了指示，蓝雨全团发起了强攻， 压迫为主，避免交换，增加他们的消耗。 整体战斗的思路宇文州也明确点出了，虽然他们取得了人数上的优势，但是星星对他们治疗造成的消耗依然健在，此时他们的战斗必须要小心翼翼，不能丝毫放纵，一旦治疗过早地用光了法力，场上所占据的主动和优势恐怕瞬间就会被摧毁。这种时候一般情况肯定是趁着己方人数优势不顾一切的强攻，趁对方第六人未到之前尽可能的可以再击杀目标扩大优势。荣耀团队赛的绝大部分也就是在这一时段奠定的最终优势。可是此时的蓝雨如果不顾一切却有些不适宜，因为他们的治疗已经承担不起这种奔放打法的巨大消耗，所以玉文州才要特意强调他们此时的强攻并不是拼尽全力取人头，可是这样的人数优势也不能轻易放弃，所以控制好节奏小心翼翼地展开攻势，击杀依然是主要目的，但不勉强执行。冷静，除了冷静还是冷静，玉文州就是这样，领先时 落后时、顺利时、艰难时，他永远不是冷静，永远寻求着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这样的基础，才能让黄少天将机会主义演绎得丧心病狂。但是随后，当蓝雨攻上时，却感觉到了不一样的反弹。强攻，是的，他们在强攻，但是星星也在强攻。少一人四打五的局面，星星居然打的也是强攻。两支战队在这样一个团队赛常见局面下，却都是不常规的做法。人数占优的一方打得比较保守，而人数处于劣势的反倒是奔放起来。懂门道的观众这时候都看呆了，实在不知道这场比赛怎么就打成这么一种奇怪的局面。只有那些职业级的选手们，此时或坐在电视机前，或在哪里收看着这场比赛，看到这一幕时，却都感到了天平的倾斜。 控制比赛的是星星， 王杰希、肖时钦、张新杰等等等等这些顶尖高手，这一刻几乎都是这样的看法。因为这个颠倒的局面是基于蓝雨治疗法力消耗过大有负担而造成的，而这一切都是星星有计划的制造的。眼下的局面应该也是他们的剧本之中，魏琛的迎风布阵并不是被治疗忽视了，在星星的计划中本就没有要援救迎风布阵的内容，魏琛那所谓为求胜利不择手段，完全包括冰冷的将自己牺牲掉。蓝雨两代队长、索克萨尔两代执掌者的对决，那终究只是一个话题。这是一场团队赛，魏琛所要追求的也只是团队的胜利，仅此而已。